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叫上他拉班儿，手里把乔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桐梓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，窗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打个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87.6，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馆，0106-8685858-6866-8585858。130味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，今晚我们说电影，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，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，幸好我们还有电影。梦想与现实，傲慢与偏见，冷酷与温情，慈悲与怜悯，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。 今晚我们说电影。 狄仁杰之四大天王是我国香港著名导演徐克执导的动作类影片，由赵又廷、冯绍峰、林更新、刘嘉玲、马思纯等人主演。影片在2018年7月27号于中国上映，而这也是徐克执导的狄仁杰系列的第三部。狄仁杰在破案侦探方面的声誉仅次于包青天，根据狄仁杰故事创作的影视作品更是不在少数。2010年9月29日，由徐克导演、刘德华主演的影片《狄仁杰》系列电影第一部《狄仁杰之通天帝国》上映后，强大的明星阵容和悬念迭起的电影故事赢得了观众的青睐。影片上映一个多月，票房以近3亿元人民币的好成绩完美收官。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。今天黄金强档单元，咱们一起来分享的是《狄仁杰之通天帝国》的探案故事。这部影片由刘德华、李冰冰、刘嘉玲、梁家辉和邓超等人主演，是徐克在七剑之后时隔5年重回武侠的大制作。剧本由《风声》的编剧陈国富创作，整部影片有着古装侦探的悬疑风格，诡异的焚尸案和通天浮屠的建造有什么联系呢？焚尸案的真凶究竟是谁呢？案件的背后又隐藏了什么样的真相呢？接下来我们一起在这部影片当中寻找答案吧。 流行、时尚、电影院线说了算， 话题、谈资、电影票房说了算， 热门佳作、潮流新宠， 影展巨制，再铸辉煌，黄金强大。 故事发生在唐朝的东都洛阳，经过7年的苦心经营，武则天准备正式登基。此时在举行登基大典的明殿正前方，巨大的通天浮屠大佛像正在修建。大佛完工之日，也就是天后登基之时，这一天工部侍郎贾大人和大秦国使节来到通天浮屠内部参观。可是当贾大人和外宾来到大佛眼睛处的平台上时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贾大人的身体竟然着火了。 贾大人被烧死后，大理寺卿的薛大人和邓超饰演的大理寺少卿裴东来赶到了案发现场。 薛大人，薛大人，尸体全都烧成灰烬了，一点皮肉都没留下。 哎，从尸体上查出什么疑点没有啊？ 大人，这是从尸体上验出来的。 黄磷。 是啊，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，为烧融铜浆，大伯内存放了大量黄磷，正好给凶手可趁之机。我敢大胆推断，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，贾大人是被人用黄磷焚烧致死。 哦，这火是从体内烧出来的。 裴东来，火怎么可能从体内烧出来？ 大人，你瞧，骨骼都烧成灰烬了，棺穴里面虽然有烧余的尸灰，可靴外面却完好无损。如果不是从体内烧出，怎么会烧成这个样子？ 也对，可死者体内黄磷浓度这么高，一定是有人下毒害他误食。 黄磷恶臭，一闻便知，就算是误食的话，症状阴是呼吸困难，全身疼痛，也不会骤然起火。 少啰嗦，凶手肯定在你们当中，全都抓起来带回去审问。 一片混乱中，裴东来发现了神情慌张的沙陀。沙陀由梁家辉饰演。 大人， 你那个监工，你给我出来！ 大人，大人，你抓我回去，延误工期，我们必死无疑啊！ 左手藏的什么？ 原来，沙陀的左手是残废的，只安装了一个铁钩。 这是什么？ 我的胸部受过刑。因为牵连到狄仁杰的逆法案，八年前被打入大牢。 逆反？就你这副德行还逆反？ 大人，大佛盖不完，天后怪罪下来，你们大理寺也不好交代。 你敢贴后来让大理寺？好，本座就成全你。我让你右手也没有。 我是走天谴的。贾大人是走天谴的。 这时，薛大人冲过来，掐着沙头的脖子，把他逼到了平安符下。 沙大人，前几天天查大佛山东的平安符。 平安符。 此时，裴东来跳上悬挂平安符的高台，正要动手，薛大人抢在他前面，伸手扯掉了通天柱上的平安符。 妖言惑众，天谴，你信？ 怕天谴吗？ 真有天谴，现在马上就给应验。把今天去过顶层的人全都锁起来，带回大理寺。都来，跟我即刻进宫，其他人守住此地。此案关系重大，我要亲自面见天后禀告此事。 是 是。 此时，刘嘉玲饰演的天后和李冰冰饰演的上官静儿正在城门外阅兵，而薛大人却在天后面前起火，化为一片灰烬。两位大人离奇自焚身亡，宫内宫外噤若寒蝉。宫内的灯火全都换成了夜明珠，宫内灶台也灭了火，饮食都要从宫外送入。这天晚上，天后正在批阅奏折，国师陆离的神鹿出现在了大殿外的长廊中，并指点此案需狄仁杰查办。进而奉命来到关押狄仁杰的禁奏院焚字库， 在这里，刘德华饰演的狄仁杰假装瞎子已经烧了8年奏折了。静儿赶到时，一路刺客正在刺杀狄仁杰，刺客和静儿的手下大战一场之后，逃跑的逃跑，自杀的自杀，一个活口也没留下。狄仁杰领命破案，静儿奉天后之命陪同狄仁杰回到客馆休息，突然遭到刺客袭击，所幸的早有防备，加上上官静儿舍命陪护，他们才得以脱身。原来这时客馆外已经是风声鹤唳，十面埋伏。狄仁杰和静儿躲过刺客案件的第二天，来到大理寺的停尸房。在大理寺，狄仁杰把箭毒倒进鸡血中，在阳光下，一碗鸡血突然爆炸烧了起来。原来死者是因为中了毒，又被阳光照射后毒发身亡的。随后狄仁杰等人来到了通天浮屠的内部继续调查。在这里，狄仁杰见到了自己的老部下大佛的监工沙陀。 入狱后，我一再上书表忠，终于获得天后的赦免，加入工部，专门为朝廷修补宫殿，还获派为大佛的监工。到上官了， 壮哉！这就是繁衍那国书上记载的通心柱。 没错，我的确是从那书上所描述的繁衍那大佛中得到的灵感。此柱入地百尺，稳如磐石，即使遇到地动强风，也能支撑大佛不倒。这里是大佛的最顶层，大佛左眼就是贾大人出事的地方。 你也在推演案情？ 跟你在大理寺那几年，已经养成推演案情的习惯了。 有什么发现？ 赤眼金龟。 什么赤眼金龟？ 问话的是上官静儿。狄仁杰忙向他解释， 你也读过繁衍那国书，科技的书里有关赤眼金龟的记载。 我在问你话呢。 是传说中来自西域的一种制毒的甲虫，这种东西专吃黄磷，遇到阳光就会自燃。 你说他们俩的死跟这虫子有关？ 我当时目睹案发的情形，事后才想起金龟毒发作的症状。 住手，都来。 裴东来听到沙头的解释，感觉被他骗了，气得要拔出宝剑。 你早知道这条线索，为何胡言乱语，说贾大人死于天谴？ 在下官卑职小，在大人刀口下只能急着求生。就算当时我说了这个想法，以大人的智慧也未必采信。 哎，混账！ 你不要动怒，我与他相识这么多年了，他就是这样的人。 来啊，把这人给我押回去，大刑伺候。 是。 住手。 东来，我受天后亲命专办此案，一切由我决断，任何人不能插手，你们全都退下。 你还知道些什么线索？快说出来。 我也只是推测，毕竟赤眼金龟并非中途所有，若要知道详细情况，也许可以请教高人。 鬼市。 鬼市又是什么？ 那里神鬼杂处，恐怖阴森，像你这样的高官当然没去过。 沙陀，你还记得汪驴吗？从周武王建都洛邑开始，洛阳城超过千年，汉代旧城因地陷沉入地底，隋文帝重建新城覆盖其上，地底倒成了牛鬼蛇神们做黑市买卖的地方，视为鬼市。 在狄仁杰的带领下，裴东来、静儿他们三个来到了阴森恐怖的鬼市。鬼市中暗无天日，水道纵横，气氛诡异。狄仁杰等人又遭到了刺客的追杀，静儿和裴东来引开刺客，狄仁杰把汪驴带到了地上集市的一处空房中。 这里没有别人，你别装了，把你的针拔出来吧。 我的下边过得好好的，都是你硬要把我拉上来。 说说赤焰金龟吧，那东西哪有？若能破此案，我保你回宫里。 保你个屁！谁要回去？ 汪驴拔掉易容针，他的脸变了模样。 我看啊，你就别管这些案子了，牵扯这案子的人，你可绝对惹不起的，搞不好，然后， 你看，这套易容术弄得你连话都说不清楚，让我看看。 你别碰，风府风池这两个穴位不能碰，这是我们易容术人的大忌，你不知道啊？ 哎，别怕，是东来。 这时裴东来和静儿也回来了。 他是什么人？ 大内太医王博啊，另外一个名字叫汪驴。 他是汪驴？难道这就是江湖上传言的易容？这我还是第一次看见。 雕虫小技有什么好奇怪的？我们忙了一个晚上都是为了他，也不知道这废物到底有什么作用。 哎，他是谁呀？这么大口气。 这位是上官大人，天后身边的红人。 哼，你就是上官静儿，你就是武媚娘养的那条狗。 静儿听到这里发怒了，挥起鞭子就要勒死汪驴，还好被狄仁杰阻止了。 你放手，这种人不用刑是不会说真话的。 用刑只能屈打成招，不能解决问题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种方式才会有这么多的人反对武后，反对他的统治。 你们要找的赤焰金龟原本呢、是用来治疗先皇的虚寒病的。我从西域人的口中听到赤焰金龟的传说，我便想用以实代虚的方子治疗寒症，于是向先皇奏报，先皇亲自下旨，命西域胡商进献了十双过来。后来发现那金龟不但不能治病，而且非常危险，是很厉害的杀人毒物，一旦饮下遇见阳光就会自燃呢、就是焚身案那个死法。哎，如此一来我担心脑袋不保，赶紧逃命。跑之前我把十地金龟放在太阳底下曝晒，希望他们全都灭绝，但是我走得急，也不知道死光了没有。 那你当年在哪里养的金龟？ 那地方就是现在的无极观。 你诬陷无极观陷害国师，我现在就杀了你。 静儿，看来这件案子国师能帮上忙，可以给我带个口信吗？我想跟国师谈谈。 谈什么？ 我要知道国师为什么要找我回来办案。国师那么神通广大，直接告诉我谁是凶手不就行了？ 国师正在闭关不见客。 那我去无极观求见。 狄大人，无极观轻易去不得。 我知道，没有天后谕旨，擅闯者杀无赦。请告诉国师，我非见他一面不可。他想见最好，不想见也得见。 天后知道狄仁杰要见国师之后大怒，但是狄仁杰和裴东来丝毫没有停止调查的意思。最终狄仁杰凭借非凡的毅力、勇气和智慧理清了重重案情，而上官静儿也因为保护狄仁杰丧了命。此时狄仁杰回到客馆，发现裴东来也已经中了赤焰金龟的毒。在裴东来烧死之前，他向狄仁杰暗示了通天浮屠的最大秘密。天后登基这天凌晨，狄仁杰拿着裴东来留给他的图纸，在通天浮屠中找到了沙陀。 这是裴东来在贾谊家中发现的大佛检验图，贾谊最后的报告，他发现通心柱跟原来的设计不符。贾谊死前的奏折上记载，贴有平安符的位置都钻有孔洞，他虽然不知道是何原因，但是已难逃杀身之祸。通天浮屠的高度有66丈，俯视皇宫，倒下来正好可以压垮明堂，登基大典正是最佳时机。杀薛勇则是障眼法，你为转移注意力把命案和平安符联系在一起， 推到国师身上。你又利用和我的关系，精确地掌握我每一次的行动，不管是去找汪驴，或是我去闯无极观，你都预先设下埋伏，无极观外，静儿就是死在你的手里。 推论鞭辟入里，真不愧是通天神探。 六年前，重修无极观的时候，你是监工， 我发现了汪驴留下的金龟残种。 东来猜得对，金龟毒是经由水进入他们的体内，贾谊的确喝了水，薛勇却不是。薛勇摘了符之后滴水未进，所以金龟毒要渗入他的体内，只有由外而内，让毒液由皮肤渗入。 精彩，精彩。 兄弟，收手吧，此举祸国殃民，不能一错再错。 从八年前起，我的余生就只为一件事活着，这是妖后送给我的，我要把它还给她。 沙陀举起了断臂上装着的铁钩，恶狠狠地发动了通天浮屠中的机关，养着赤焰金龟的毒水流在了狄仁杰身上。此时焚尸案的真凶沙陀马上就要实施自己的疯狂计划了。 现在一切已成定局，容将灌入通心柱，通心柱烧断后，大佛向南倒塌，明堂里的人将无一幸免。我太了解你的本事了，听说妖后找你回来查案，我就多次向王爷建议让他把你杀掉，否则计划会毁在你手里。可是那老头偏偏不肯听，还骂我是奴才，所以我只好除掉他。如今他兵符已在我手里，十万大军正在城外集结，大佛一道便是号令，攻入皇城铲除妖孽，你也活不了。 此时已经是天后登基的清晨，沙陀打开通天浮屠的窗户，想用阳光烧死狄仁杰，可是狄仁杰改变了熔浆的流向，破坏了沙陀的计划。沙陀依然不死心，他背着赤焰金龟毒水去闯明堂，在狄仁杰的阻止下，毒水流出，沙陀中毒自焚而死。通天浮屠即将倒塌，狄仁杰藏在马肚子阴影下赶到了明堂，救了天后。之后狄仁杰就消失在了洛阳城中。一个清晨，在鬼市的入口处，狄仁杰终于出现，他的身后还有汪驴。狄仁杰从此隐匿在鬼市中，而鬼市上面的洛阳城中，武则天登基亲政15年后还皇位于太子，实现了他对狄仁杰的承诺。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，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，你有。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。记忆中的过往，幻想中的未来。今晚我们说电影，精彩上映。 好的，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影片《狄仁杰之通天帝国》的故事。投资了1亿3000万人民币的制作费，剧组透过精细的后期特效，不仅还原了大唐盛世的景观，还创造了66丈高的通天浮屠佛像、地下水都鬼市等等奇异景象。电影中有多个超乎想象的打斗，比如狄仁杰与神鹿对决，鬼市神秘分身怪物等场面都让人们看得叹为观止，不得不佩服影坛怪才徐克天马行空的想象力。节目最后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一首宣传曲《丹书铁器》，由陈楚生演唱。这首歌以弦乐开篇，层层递进的声效传递出电影中的紧张气氛，悬案真相似乎就在一线之隔处将要揭开，十分贴合电影的情节走向。 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，代表制作人小强，录音师乐乐，感谢各位收听，下期节目再会。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。 喝酒去江万里，神州声社稷，庙堂里江湖意，天地有真气，紫罗袍金缕衣，繁华间可期，杀生契道光里，生死不足惜。只为一生坦荡不悔，情何以？只为昂首无愧天与地。心月亮肩披，半世的奔波不停息，百姓祸福心中记，管他日月当空，世间乾坤意，管他荆棘密布风雨季，盛世人太平，其实在功谁平易，丹书铁骑，在功过谁平易，丹书铁骑。